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考一節啦，今晚嘅標題叫做咧立秋派對，應該係大派對嚟嘅。所謂立秋派對咧，即係喺北大河裏邊舉行緊嘅會議。根據今晚嘅我哋呢個 honourable 嘅嘉賓叫做林和立講咧，佢其實係一節股票大會啊，唔係腦震盪大會，係股票大會嚟嘅。咁我哋先前兩節咧就係、是、都講到啦，大概有啲乜嘢重點佢會揸噶啦啊。咁啊，仲有冇啲你估計佢都會一定傾咧？喺而家個嚴峻嘅形勢，尤其是面對特朗普一連串嘅攻勢啊，壓過嚟嗱。喺、啊、你答之前咧，我有啲嘢唔係好明白嘅喎。嗱、啊，既然咧就話要股票大會啊嘛，即係鞏固翻佢嗰個統治啊嘛。好啦，咁開頭一啲攻勢係失敗，包括咧歷任呢個中共領導，如果係唔掂嘅時候，都搞表態嘅運動啊嘛。眾省委、市委同埋軍區司令員都會上書表態支持中央嘛。今次唔 work， 得過呢個江西省叫劉琦一個 small 好細嘅省嘅人表態支持。咁啊，仲有一啲嘢。在這樣的形勢之下，突然之間有一段很新的新聞，中央軍委就是在八一建軍節，今天是八月二日，八一建軍節前夕發表了兩個規定，這兩個規定就說一定要全力終止軍人從商，他用的字眼不是叫軍人從商的，全面停止軍隊有償服務，要整風。 是，沒錯。 這個呢我聽起上來就說理論上要籠絡軍人就有甜頭，那班人就從商咧，即係鄧小平搞落嚟啦！依啲啊，全國從商呢啊，等任何政府黨單位都可以做生意嘅嗰陣。咁啊，軍隊從商咧就有甜頭，有隻數嘅，啊有利有特權嘅啊！如果你係軍方背景嘅做生意，人哋都會驚咗嚟俾面你。喺呢個時候要更話要整風中止咧，咁咪自己倒自己米。 哦，其實老實講，即係習近平咧，係對於掌握權力咧係有佢一套嘅。咁、所以佢喺呢個2015年十二月至到2016年一月嘅時候咧，曾經將呢個軍隊嗰個 編制 咧係全部改動，改動嗰個深度同廣度咧係超乎鄧小平當時可以想像嘅。咁所以咧，佢喺軍隊裏邊咧，基本上大事依、這個 整頓 之後咧，就騰出好多新嘅位置出嚟。咁咧，佢就全部咧係將依個習家軍，即係佢信得過嘅軍人，包括佢喺福建同埋浙江，即係依個南京軍區當時好熟嘅一啲親信嘅軍人咧，係提升到咧係高級嘅位置。咁所以點解咧？佢軍權咧係基本上係穩嘅，基本上係穩嘅。咁今次佢所謂進一步要防止或者係停止依個軍隊經商咧，我覺得有可能咧係間接咧係向美國示好嘅，因為咧就最近依個中美糾紛以來咧，出咗事嗰幾個所謂出咗事嗰幾個大嘅集團咧，係包括中興集團啦，同埋華為咧，實質上咧係背景都係軍方。連依、這個上海嗰個華信能源咧，亦都係軍方背景。 OK， 咁佢咧會唔會係一個向美國間接讓步嘅一個姿態咧？就係話我自己作為依個軍隊嘅軍委主席，軍委主席咧就要管好軍隊咧係經商啊，軍隊經商，咁呢個有咩可能？ 哦，其實係依招咧，其實係講俾美國佬聽嘅， 係有 總之 colourful 啊，有冇可能？ 即係我哋嘅解放軍係同 business 是冇關係嘅。 冇錯， 商業還商業，就軍隊還軍隊。 冇錯， 哇！真係 OK， 因為我冇諗過，我諗到倒米啫喎。哇！我諗住爭取人民信心啫，只因為呢樣嘢。 冇錯，因為啱啱琴日咧就美國國會宣布咧就係、是、通過咗依、這個軍隊授權法啦，咁就係美國政府咧就 叫國防授權法。 國防授權法就是、對依、這個幾百所依個中方由軍隊控制嘅企業咧。要特別防備，即係唔可以俾佢哋喺美國做生意，亦都尤其是咧唔可以俾佢哋喺美國咧收購一啲科技嘅公司。所以依方面咧係可能係習咧做咗個間接嘅一個妥協。咁、同時當然另一方面咧，就由於最近依一兩個月咧，就全中國嗰啲退伍軍人咧搞一個好龐大嘅示威，咁對習咧係非常之尷尬嘅，咁依啲軍人當然佢要求只不過係提升佢哋退休嘅福利啦，咁似乎咧係習咧亦都決定咧係的確係酌量咧係提升咗一啲退伍軍人嗰個福利或者係嗰個補貼，咁咧就我亦都想講，其實今次依個北韓會議咧就唔係全部咧係有關政治箍票或者係鞏固習嘅地位。其中一個目的咧，亦都係希望咧係向所有嘅企業同埋包括普通嘅市民咧係表個態咧，就係話中央雖然過去嗰幾年咧都強調咧係要減債，因為中國全社會的欠債率是差不多是 GDP 的三倍，非常之嚴重的。但今次呢習啱在前兩天開嗰個政治局會議呢就提到咧，就係話繼續放水，繼續放水，即係話雖然我哋要依、這個貨幣政策同埋依個金融政策咧要看住個大閘，即係唔好俾啲水咧係亂咁湧出嚟。但係基本上咧係要滿足呢個社會同經濟嘅需要。咁呢個咧亦都係閘而家最強調嘅所謂保穩定嘅一個其中嘅法門。咁呢個法門咧當然長期對中國經濟改革咧係不利嘅。 佢成日講話去槓桿化， 去槓桿化， 而家咪即係話又停止了， 又停止了，冇錯， 又要放水， 係繼續放水，繼續放水。咁但係咧，如果你睇到依個最近中國無論係出口或者入口或者係依、這個經理人購買指數經依、這個其他， 真係麻麻喎， 就係麻麻地。所以咧，佢有必要咧係為住穩定嘅人心咧，就要搞出一啲放水嘅活動。咁另外一方面當然啦。即係中國股票今年係個成績好差啦嚇，咁呢個上海同埋深圳嘅股票咧係跌咗成起碼咧係7万亿至到8万亿或者係9万亿人民幣咁多，所以咧個股民嗰個平均個損失亦都好大， 有情緒 啊，情緒好大。 香港都有情緒喎，今日咧股票跌穿咗咧係28000点嘅， 冇錯冇錯。 咁啊，就讀幾句俾你聽啦啊，咁啊就話嗰個恆生指數嘅早段失守28000点，加上咧依個滬深股市咧跌幅擴大，今全日跌咗就係2%以上。咁咧，哦，咁咧就搞到香港咧就係跌咗626点，主板成交額咧不過就高翻啲1072亿啊， 冇錯， 香港電台新聞啊， 咁所以習咧係除咗要鞏固佢嘅黨政軍嘅位置之外咧，亦都要係保住啲民心，保住啲民心嚇，咁咧就。最後我想提到咧，就係話今次中美依個抗爭咧，其實咧係遠遠咧係超乎依個貿易赤字依個問題。實際上咧，好多人咧係覺得同依個美國政治學嘅大師依個 Samuel Huntington 提出嘅所謂文化衝突咧係有關係。咁因為咧就特朗普提出好多嘅。即係質疑或者挑戰中國模式的一啲對中國的責難啦，譬如話依、這個 黨政咧控制一啲大企業啊，黨政控制成個經濟，黨政咧亦都係控制嗰、那個誒、中國製造2025誒成個即係誒新科技嘅計劃。咁呢個咧係實質上咧係誒針對呢個成個中國模式嗰、那個。最主要的觀點， 其實最美國最不啱聽做一樣嘢，大陸吹噓啊嘛，話咧要由製造大國變成製造強國，所以有中國製造2025呢 concept 掟出嚟啊嘛， 係冇錯冇錯， 你講下好啊，但係美國佬當你是真啊，啊即係你挑戰到佢 咁而家咧係，尤其是喺2015年開始，習總係集中精力。依、這個擴大依一個一帶一路啦嚇，擴大一路。咁依個咧就喺西方嘅眼中嚟講咧，就係、是、正正顯示咗咧，似乎中國咧係有野心咧，將依、這個權威主義，或者係有啲人亦做依、這個極權主義添啦，依、這個 totalitarianism 啊，依、這個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 即係威權主義咧，係向世界咧係宣傳。向世界宣傳，咁依個咧就係、是某一個程度嚟講咧，係北京係成功嘅。 呢、啊這個 authoritarianism 威權主義，唔係 totalitarianism 啊 ，goes global 全世界啊 ，OK 啊，呢本書叫做個副題叫 The Challenge to Democracy，OK、okay? 嗱、啊，呢本書大概講乜嘢嘅咧？阿老師， 主要咧就係話。中國由於最近依二三十年嗰個經濟係創造了奇蹟，但同時另一方面呢，北京也是每年投放了幾千億美元的資金呢，是投放這個軟權力，即是將譬如說中國的模式啦，中國那套辦事的方法啦，就通過在全世界搞成立一些孔子學院啊，或者是通過一些基金投資去著名的大學，亦都係通過即係講得唔好聽，就係收買一啲各地嘅政客咧，係為北京嘅外交政策或者經濟政策咧係説項等等。咁咧就咁依三位主編嘅咧，尤其是首一位 Larry Diamond 咧， 大家都識啦， 就係依、這個我諗香港人好熟悉嘅啦，就係、是、依、這個史丹福大學。研究依、這個 民主政治、 自由民主政治嘅權威嚟嘅，權威嚟嘅嚇。咁、咧就咁佢哋咧就表示咧， 好似阿葉劉個導師，如果冇記錯啊，葉劉啊， 佢咧就非常之擔心，就係話假使間依個咁樣嘅威權主義漫向世界咧，就會唔會有一日咧係挑戰到依、這個二世嘅大戰以來即係。主導全球秩序的由美國和歐洲為首的這個自由的資本主義的精神呢，這樣所以呢就最近圍繞著這個一帶一路就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辯論前幾天呢就美國國務院這個國務卿蓬比奧呢就公然呢就挑戰這個一帶一路咁佢咧就係話咧係我哋要搞一個係印太區，因為美國咧最近已經唔叫亞太區，就叫印太區，主要咧係拉埋印度咧係落嚟咧係抗衡呢個中國。印太區就個名稱咧就係印太區嘅一個經濟倡議。咁呢個經濟倡議咧就係話美國同埋歐洲。亦都包括日本啊、澳洲等等咧，就科款出嚟咧，就投資基建，投資基建。咁咧就換句話講咧，就同中國依個一帶一路咧係爭生意，爭生意。咁當然目前嚟講就表面上嘅優勢咧就喺中國方面，因為中國畢竟喺2013年到今天咧，已經投放咗咧係差唔多10,000億。保守估計咧係10,000億嘅美元咧係落去全球四州裏邊嘅基建項目。咁如果要美國要同中國競爭咧，係唔係太容易嘅。咁但係咧，美國咧亦都有佢嗰個強項，佢嘅強項咧就係、是。 暴露了这个中国在一带一路所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就是说中国这个投资的模式呢是主要是靠这个大量投资给一些小国。造成呢是这些小国呢严重负债。就譬如说斯里兰卡呢是向中国负债率呢负债的数目呢是达到这个达到这个8000亿美元。8000亿美元。 咁你一世都还唔晒啦。 咁呢就根据一些智库的统计呢，就是除了斯里兰卡之外呢，有8个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啊、这个蒙古啊、马尔代夫啊、黑山等等，黑山共和国等等，全部都是泥足深陷，全部都是 你根本冇机会还到， 冇机会还到。咁冇机会还到咧，就俾中国一个空子咧，就系话如果你冇钱还，即系好似最典型嘅呢个斯里兰卡，你冇钱还咧就唔緊要，你割一幅地俾我哋， 俾我經營啦， 割一幅地。咁咧就因為佢斯里蘭卡向中國借錢咧，主要係發展一個好龐大嘅碼頭，叫做 Hamendoto 港。咁呢個港咧係可以發展為一個海軍基地嘅海軍基地。 仲有斯里蘭卡咧喺印度嘅東南部， 冇錯。 咁就直接咧就係、是。印度一定驚， 係指向印度嗰個咽喉，所以咧就斯里蘭卡咧冇辦法，就割讓咗依個 Hamendoto 依個港口嘅一部分咧，係俾中國，就係依個割讓咗99年。咁有啲批評中國嘅外國專家咧就話：，哇！中國是否吸收了這個鴉片戰爭的模式呢？就是 今次即用這樣的方法對待這些發展中國家 類似的方法，所以最近很多很多這些譬如馬來西亞最近發生了這個很重要的政治轉變，就是馬克蒂爾以90多歲高齡就是參選，就打敗了這個前任，即是非常之貪污非常之嚴重的前總理。馬克蒂爾上台之後就看到這個他的前任是跟中國締結了很多一些基建的項目，全部都是幾千億，亦都係靠中國借貸。咁馬泰爾咧，畢竟係老謀深算嘅一個政客啦，咁所以咧，佢馬上咧就停曬所有同中國嘅基建項目，就要重新咧係談判，因為中國名義上咧就係呢個發展中國家嘅領養人啦，名義上，但係佢 頭啊頭嚟㗎 頭，但係佢咧係。借錢俾呢啲落後國家嗰個利息咧係不低嘅。 OK。 平均咧係高過呢、這個國際呢、這個 IMF 國際呢、這個 太 IMF 國際貨幣基金會。 貨幣基金會定出嚟嗰、那個通常係如果係。IMF 借出嚟嘅項目通常都係2%、2.5% 利率。 咁但係中國咧係通常咧係最少4%或者5%嘅利率嘅，咁所以好容易咧就過幾年咧就所謂受惠嗰啲國家咧就實質上係泥足深陷。咁所以咧今次美國出嚟打依個一帶一路咧。就目前嚟講係未必成功，因為嗰、那個 我見美國唔係抌好多錢嘅，就好多嘢出好少錢，但係咧佢啲壓力啊，仲有咧佢利用到有啲國家對中共嘅恐懼， 冇錯 嚟刺激你啊咁啊，仲有呢度8个国家之中咧，巴基斯坦咧。就唔使講啦，即係從來都係中共老友嚟嘅， 冇錯， 中共老友嚟喺文革最高峰期間係。在中國邊境裏面唯一的友善國家， 冇錯冇錯。 當年北韓都唔老禮你中共，咁我睇，但係哇啲又做中亞㗎，中亞喺度。嗱咁講，阿林老師，如果玩斯文咧， 就欠債還錢，就天公地道。但係呢啲咁嘅國家咧，如果佢唔係同你玩斯文咧，點啊？ 冇錯， 你 但係法國，我法國譬如話依個吉布提，吉布提咧係喺非洲紅海邊緣，即係依個東北非嗰個過諾嗰度一個好佔有 戰略性位置、 戰略性地理嘅一個位置。咁吉布提咧係一個好小嘅國家，以前咧係法國嘅屬地。咁人口咧，我諗係十幾二十萬人嘅啫。 OK， 咁吉布提咧，亦都係泥足深陷，即係借咗中國咧，係起碼幾千億嘅幾多錢啊？ 呢度唔係佢咧，就數目就唔多， 數目唔多， 但係佢得十幾萬人口點還啊？佢借17億。佢 GDP 只得17億， 冇錯， 17億美元。咁咧公共債務先，而家欠中國債務已經係12億，即係一年國民總生產等於一年，哇！真係非常之緊要喎。 咁所以咧，就依個吉布提，英文叫 Djibouti 咧，就最近咧就係容許依個解放軍咧喺吉布提咧建立一個好大嘅海軍基地，咁所以咧就北京咧實際上係相對成功嘅，即係以佢依一個咁樣嘅財雄勢大咧，同埋佢亦都係因為依啲借貸向中國舉債嘅國家咧，通常嗰個亦都並非係西方民主嘅國家，咁所以咧亦都牽涉好多貪污嘅。 而家數咁多個咧，就都係即係認真麻麻啦嚇，認真麻麻啦。不過歐洲插咗一支旗喺黑山共和國， 係冇錯， 插咗一支旗，即係前南斯拉夫嘅其中一個聯邦裏邊嘅其中一個國家黑山，插咗一支旗。黑山咧欠幾多咧？欠依個大陸嘅幾多錢咧？兩億啫。咁你睇下歐盟嗰啲嘢，你點做啦？嗱，時間唔係好多，因為而家到就快深夜嚇。我哋有個問題請教你，即係最近咧呢個中國人民嘅老朋友叫做 Henry 亨利基辛格，噏咗啲嘢咧，佢就話咧叫美國咧就 suggest 美國咧就。聯俄制中 係 OK， 咁啊佢講話，如果中國同埋俄國咧走埋一齊，係一個 lethal combination， 即係最致命嘅組合。OK， 喂，呢件係咪反骨啊？因為中國都俾咗唔少甜頭啊！呢個阿博士，阿基辛格博士， 冇錯， 佢點解會做呢啲嘢？係咪佢都睇到？即係特朗普或者特朗普側邊嗰啲人，做咗呢件你話勁嘅咧？嗱，呢本書就係學術著作，認真嘅嚇，認真嘅呢本咧，你可以當啊或者娛樂啊之類睇，叫《致命中國》，有個 Peter Navarro 寫嘅，咁就係美國貿易委員白宮貿易委員會嘅頭頭嚟嘅，咁啊寫到咧就係各位咧就係如果是五毛咧，或者咩咧，民族主義啊之類咧，你會好開心嘅。寫到中國係好叻，要致命嘅。其中話東風31型 A 導彈咧，直射到美國邊度都得啊。 不過依個吹水成分亦都好高。 OK， 咁有啲人中意睇㗎嘛，話中國佢話致命，佢調翻轉其實真係你叻咁解啊。咁 冇錯。 大家就可以當參考，當娛樂睇睇都得嚇。咁呢本就認真㗎，林老師講嘅嘢咧就係呢個威權主義走向世界，係咪？但係咪咁樣啊？我冇譯錯啊？ 冇錯，邁向世界係。 邁向世界。好啦，喂， 咁基辛格呢方面咧，我覺得佢基辛格咧就係一個老狐狸嚟嘅。佢依個無論係智商同埋經驗咧，非常之豐富啦。 95歲， 95歲， 長命過鄧小平啊。 嚇，咁咧。佢我諗佢向依、這個，其實佢係向特朗普，當時特朗普仲未做依個總統嘅，特朗普依個參選競選嘅依、這個總統嘅候選人，同埋共和黨一啲大佬咧係不記名地咧係講咗依嘢， 就係唔止一次。唔止一次添， 有好幾次係同依個國務院啊，或者係國家安全顧問嘅高官咧，係講咗好多次。不過就係不記名嘅嚇，不記名嘅就係提到話依個而家 這個中國威脅論咧係不見而走啦，咁就美國要保持佢依個所謂世界霸主嘅地位咧，一定要咧係諗方法咧。咁其中一方法咧就係聯俄咧係制中。咁但係咧就同時咧基辛格佢個顧問公司咧係每年咧係保守估計咧係有收依個中方，即係同中方做生意嘅嗰、那個嗰啲做。 顧問 啊、遊說啊、lobby 嗰啲合同咧，估計咧都有幾百萬幾百萬美元嘅。 US dollar 嚇， 幾百萬美元。 唔係 RMB 嚇， 幾百萬幾百萬美元嘅。咁所以咧，就我記得留學呢個五月嘅時間，第一次去華盛頓斡旋一個中美糾紛嘅時候咧，留學。一到美國，第一步咧就去睇，就去見呢個拜會基辛格。 咁 當時咧就我肯定咧就基辛格咧就會即係講得唔好聽，即係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 係 就對留學咧就係一定係吹捧呢個中國，係就係吹捧呢個習大大，同埋咧係話即係。中國可以放心，即係我哋可以做一啲遊說嘅工作嚇，使到特朗普咧係回心轉意等等。咁但係佢同特朗普或者特朗普嘅幕僚咧係講另外一套話。咁個目的咧就係、是基辛格咧係要保持佢喺共和黨嘅一個德高望重嘅地位嚇。咁、所以咧佢亦都要講一啲。即係啱特朗普啱聽，同埋共和黨嘅元老啱聽嘅嘢。咁而家正正咧就係依個聯俄制共依方面咧係美國咧係唔少政客咧係認同嘅。雖然做唔做到係另一回事，咁、但係我諗佢應該唔會影響佢同中國關係，因為佢同留學或者同其他嘅中國高級官員咧。都係講一啲吹捧依個中國模式嘅説話。 我做。一時啊，而家諗起就有單好搞笑嘅嘢。話説特朗普當選咗咧，就未上任，咁有一個過渡時期噶嘛。咁啊，基辛格咧就訪華啊，咁啊，梗係習總出嚟接見啦，就中國人民老朋友喎，將當年帶尼克遜過嚟喎，係咪先？咁啊 ，on the very same day， 同一日，特朗普就收到蔡英文嘅。電話恭喜佢啊！咁啊，即係中國係期望啊！我估佢真係期望基辛格嚟咧嗰日訪華可以帶到特朗普一啲信息，新嘅美國政府係點嘅？因為中共對於民主黨係熟習嘅， 係 啊，對於呢個民主黨，甚至之前嘅小布殊、老布殊都係熟習，一個熟悉嘅，如果唔係敵人都熟悉嘅。即係對家啦嚇， 冇錯冇錯。 但係特朗普咧，即係生意佬嚟嘅，佢唔知咩料啊，大佬啊。 係係。 咁啊，嗰日真係好搞笑啊！同一日， 係 呢個蔡英文啊打電話祝賀呢個特朗普當選。咁咧，北京其實就好興㗎，話俾你聽，真係好興嘅。咁而家喂，咁我咁美國人嚟講咯，到今日即係共和黨嘅強硬派係覺得俄羅斯係一個 lesser evil， 比較於中共係咪？ 冇錯冇錯冇錯。因為畢竟俄羅斯雖然嗰、那個武器嗰、那個世界性嘅威脅咧，係仲係最即係第二大啦，即係嗰個武器嗰、那個精準個能力咧，係僅次於美國。咁但係俄羅斯畢竟個經濟咧係冇乜轉機，主要係靠輸出燃油同埋輸出武器嚟到維持。咁整個俄羅斯嘅 GDP 咧就唔大得過江蘇省一個中國嘅省幾多嘅，咁所以咧就長遠嚟講咧係呢個普京所謂要恢復蘇聯嗰個輝煌日子咧，依、這個可能係一個夢嚟嘅啫，一個 比中國夢更遙遠 一個。俄國夢嚇，比中國夢更遙遠，冇錯。 佢唔係比江蘇省多好多嚇。我記得咧，俄羅斯係有接近1.5億人口嘅，而家。OK， 而且人口咧係銳減， 係 減少得好快。 係 因為他們那個年輕人那個佔全人口比例很低的，很低的。咁就 同埋啲人早死啊， 冇錯， 早死啊，個人口好唔健康嘅。 依、這個男人嚟講咧，係平均去世年齡咧係低過六十。 啊，即係真係嗰、那個酗酒問題好。 酗酒問題解決唔到。 你如果你各位想知道嘅咧，你去 BBC 嗰度咧畫一套紀錄片，咁咧係幾個月前拍嘅啫，就係、是、關於俄羅斯之旅嘅。咁佢講到俄羅斯，第一。有正面的講俄羅斯人真係幾愛國嘅，愛國面。但係講咧，俄國好多問題，包括你所講嘅嗰個酗酒啊。佢話買嗰啲酒翻嚟，政府咧要驚人酗酒啊嘛，咪將嗰啲酒加價咯，加税咯，咁咪大把假酒出咯。嗰啲假酒都唔知係咩嚟，飲死好多人啊！咁但係中國同俄國會唔會？真係好似基辛格嘅所講嘅話，係走埋一齊變成咗 lethal combination 啊，致命嘅組合咧。 目前 因為根據美國嘅分析咧，即係睇嗰啲文章啊資料所講咧，中俄有好多方面咧係舉動係一致嘅， 冇錯冇錯， 包括敍利亞問題，中俄多次一齊投否決了聯合國很多的決議。 目前來說呢，我想中俄為什麼走得那麼密呢？因為他們互相定位呢，就是這個全天候的夥伴關係。這個呢是中國和其他國家，即除了朝鮮之外呢，是定位是最高的，即是 最親密的一個全天候的戰略夥伴關係。但是這個戰略夥伴關係咧，建基於咧係佢哋有同一個敵人，同一個敵人，即係美國 啊，美國佬， 美國同埋呢個俄國咧係非常之擔心咧，就係嗰個，尤其是特朗普未上場之前咧，就係嗰個北約，即係 NATO 咧係向東移，同埋呢個歐盟咧，因為歐盟已經有即係而家仲包括英國啦，又有28個成員。咁歐盟咧向東移，咁咧係俄國咧係感到咧係 受威脅。 咁所以咧就要馬住中國咧嚟到係即係攜手咧係抗衡美國所謂東移嘅影響。咁但係唔好忘記咧，就係中國同俄國嗰、那個。矛盾咧，亦都唔少嘅，亦都矛，亦都唔少。包括最明顯就係依個一帶一路啦，就係、是、中國已經滲透到俄國嘅後院。係 啦，嗱呢度關於欠大陸債最多嘅幾個國家咧，都喺俄羅斯。 係啦，吉爾吉斯啊， 蒙古、吉爾吉斯啊呢啲依個塔吉克係嘛？ 係塔吉克， 都係中亞國家啊嘛啊。 係咁，依啲中亞國家以前係是蘇聯的附庸國嚟嘅， 係。 咁而家咧，居然咧係為中國咧係馬首是瞻，係替中國食飯， 係。 咁所以咧係俄國咧係擔心嘅，我擔心嘅。咁但係目前咧就依啲咁樣嘅小摩擦咧係不足以影響個大局，就係咧係中俄咧係因為佢哋有一個共同嘅超級大國嘅敵人咧。所以咧，一定要目前咧都係要攜手咧合作，包括係譬如話依、這個原材料啦，即係石油啊，依、這個天然氣啊等等啦嚇。咁、但係唯一一樣嘢咧就係依、這個普京咧就反對咧係將一啲最先進嘅軍事科技咧賣俾中國。從這件事呢，我們看到就是兩國的矛盾是還是有一定的嚴重性的，就 是嚴重的。這樣說吧，其實國際關係呢就等於天上的一個星座來的，有很多粒星裡面呢是互相，你可以互相輝映，也可以互相拉扯在那裡。你看看俄國剛才說的那幾個國家，中亞國家包括蒙古呢，呢度咧，你睇下嗰個加再加埋來南岸啲，睇南邊啲印度、越南。你頭先講過印度啊嘛，印度一定唔會係驚大陸嘅， 係當然， 呢個驚大陸啊！我冇話大陸係會侵略依個印度，但係咧，佢隔離有個強敵咧，佢實驚嘅，呢個正常嘅。俄羅斯又買供應先進武器俾印度， 係冇錯， 仲有加埋越南 ，OK， 越南絕對係中國宿敵，印度都係中國宿敵啊！咁佢咪真係同你 friend 咧？咁仲有一樣嘢，舊年咩喺北京舉行咗個"一帶一路"高峰會議嘅，咁啊請咗好多國家嘅人嚟啦嚇，元首嚟啦，咁啊個國家元首咧就坐紅旗牌轎車啊，中國國寶嘅紅旗牌，去到大會堂人民大會堂門口啊，習近平主席門口親自迎接，咁啊大部分人都係坐紅旗牌轎車，唯獨普京係坐呢、這個。德國製造的 Benz， 大陸叫做奔馳嚟，咁佢係咪俾面你咧？即係中國其實供應曬啲車俾你哋啲國家元首坐噶啦嘛。李普京就坐架 Benz 嚟，當然裝甲嘅 Benz 啦，你啊，咁係咪真係你嘅 friend 咧？同埋歷史上嘅傳統咧，我哋睇翻係中國同俄國嘅合作時間係唔會長嘅。 係，冇錯。 啊！再唔會長嘅，你睇下點解會搞到日俄大戰？就係、是、你八國聯軍嗰度咧，之後咧俄國佬唔肯走嘛，咁日本佬覺得你威脅佢啊嘛，咪砌一次咯。啊，最 friend 嘅時候就毛澤東當權初期啊，同你蘇聯 friend， 但係頂籠十一年，由1949到1960年，頂籠都 friend 唔到啊，因為你喺你側邊嘅咧。就多數係你嘅敵人，遠交就近攻。咁你同俄羅斯嘅關係係基辛格就話形容，如果中俄走埋一齊就係致命組合。但係呢個致命組合咧，可能不會一定唔會長。我都係識少少啫嚇。咁啊，多謝曬你林老師，多謝曬你指教啊。不過我都係。一定不放過，仲有你帶埋一本呢本係 Economist 嚟嘅喎，係講乜嘢？ 講呢個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哦，咁大家可以上網啊，即係或者係去圖書館揾到呢、這個就叫 Planet China 啊，幾時嘅？2018年最啱啱出喎，唔係 Planet Earth， 而家全球變咗 China 嘅。OK， 啊，大家可以揾嚟睇啊，揾嚟睇下參考下啦。咁啊，個名寫得幾好喎，What make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K， 有乜嘢去製造呢個一帶一路咧？啊、，OK， 多謝曬。不過頭先講咗幾個小國咧，前蘇聯嘅附庸國，包括蒙古啦、吉爾吉斯啦，同埋塔吉克咧，一帶一路打通佢並不容易，係不容易，唔係話中國冇努力，唔係中國冇使錢，因為佢哋嘅文化真係好唔同， 好唔同，好唔同。 他們想的方法很不同，還有你那些鐵路呢，你除非起高鐵進去，否則那些鐵路是寬一點的，俄羅斯鬼的、中共火車是不可以直接駛到進去前蘇聯及其附庸的國家，一定要換軌，而我爆棚搭過換6個小時即不是不行，是真的不切實際咯。 你親自搭過 我沒有、搭過的不止一個，話俾我聽。仲有一個朋友講，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關口都是咁啊嚇。佢話換軌6個鐘頭是不可以離開個車廂的，你等佢將你的車廂調過隔離嗰度。 冇錯冇錯， 個6個鐘頭是很辛苦的咁我大家有啲人係坐過呢條鐵路嘅嚇，咁你可以喺網上留言話俾我聽係咪真嘅啦。總之咧，我所知道的亦都依個唔係什麼國家機密。中共火車是不可以直接駛入俄羅斯及其附庸國，如果要打通一定起一條新的鐵路，而這條鐵路就是高鐵，高鐵是相當之昂貴，還有跟著下來的問題就是那些國家要跟你好合作，因為高鐵是電動火車，你的供電系統要相當穩定，不是柴油火車來的，那你要跟那些國家關係好好才可以保證那條鐵路是暢通無阻。那跟著的問題就是19世紀的問題了，保護鐵路權益會唔會即係中國被迫，即係我哋假冇唔話佢係衰人嚇，佢被迫派軍隊要保護自己嘅鐵路。 係冇錯，依、這個唔完全唔出奇嘅。 啊，呢、這個就係你話上十九世紀時候帝國主義係咁樣。 佢喺巴基斯坦已經出現咗啦，已經出現咗啦。巴基斯坦佢係依個解放軍係落重兵保護嗰啲中國嘅工程師同埋中國工人。 係。 你不是说 你大陆所说的 propaganda， 以前的教科书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 不理我们国家主权，军队进驻，而是你走到那一步，你是被你一定会做所有国家都会做的事。就是在非洲都是嘛，你非洲 都是这样的情况嘛。好了，仲有好多嘢同你講，不過真係好夜，我唔想阻你。我應承你一個鐘頭，你十五分鐘，我已經唔守咗諾言啦，林老師。多謝曬你，OK， 多謝曬各位收睇，下個星期再見。 再見。 天上嘅一粒孤星，點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嘅事件，點會引起我哋嘅興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連起上嚟，先至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嘅星座。尼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